色斑驳，却像人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 第四集的今日睇真啲，我是呢个无辜小市民， 系有普通老百姓， 我在云街度嘅， 系啦。上回讲到呢、這个，我哋去完呢个日俄女神监狱之后，咁啊睇完嗰啲咁啊，当年啲凄凉史啦，咁啊之后咁啊，博师傅咁啊就建议我哋啊，不如去附近呢个白玉山睇一睇咁样嘅。 呢、这个白玉山呢，基本上呢就係、是、我哋去到当日呢仍然都系吓呢个大雾林嚟啦，云游仙境啦、因为呢嗰、个 PM2.5 呢系超标嘅。咁大连市呢虽然呢都系近呢个海洋，但由于系咁啱刮緊呢个西北风啊，咁由嗰、那个大漠嗰度呢就吹啲咁嘅迷雾过嚟啦。 咁我想你讲话呢个白玉山其实系一个咩历史建筑嚟嘅？ 嗱，咁其实呢本身就佢嗰个起咗一个塔，咁啊当年日本人起嘅，叫做表中塔。咁啊，但系因为经过呢个解放之后，就觉得呢个表中塔啊，好似唔系好合适，咁啊叫白玉山塔。 睇下向边个表中嘅啫。 系啦，冇错。咁啊，其实个塔啊好地地嘅，不过就亦都系解放咗之后就改装咗，咁啊有电梯嘅。 我知之前冇嘅，系几多层高啊？ 其实都颇高下嘅。 咁我哋去到嘅时候呢就今日我諗住兴致勃勃想搭嗰个电梯，跟住博士博呢个电梯要收钱㗎100蚊㗎，你不过呢你都建议上去啦。 100蚊打电梯 啊， 即係去嗰个星际100观光。 哦，入场费呢係啦。 係啦，入场费已经收咗㗎啦 ,ok。 但嗰个塔系有咩咁巴闭嘅，即係可以上到去。 可以瞭望晒成个女神口啦， 係啦。如果你睇过呢个板上之云呢，佢有个镜头就喺个塔个隔篱呢咁样就俯视落去啊，咁嗰、那个日本无喺个联合舰队啊， 俄国联合舰队啦， 打緊呢个咁嘅俄国嘅舰队啊，就好劲嘅炮骨声嘅啊，当然啦，电影同埋呢个现实系。 但呢个塔佢嗰时起嗰时个功能系做乜嘢嘅？ 其实系战后咁啊，谂住起碌嘢，咁啊当系一个地标， 系 啦， 咁啊亦都系即系纪念翻咁啊死咗几万人，咁啊当系一个悼念咁。 咁里边有冇供奉？ 应该拆鸠晒噶啦。 系啦系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嚟嚟去去喺嗰、那个城市嗰度咧都好 Q 多塔嘅 ，OK 吓。 系啦，扬句崇拜 塔系啦。 哦，咁喺嗰度你哋逗留咗几耐时间到咧？ 嗱，咁嘅，咁啊上唔到个塔啦，咁啊，但系隔篱咧有个叫海事博物馆嘅物体，免费参观，咁啊凭票入场。 我唔使入场费，咁点解要凭票？ 因为本身我哋已经系买咗票去呢个白玉塔噶啦嘛。 我即包埋嘅。 系啦，冇错。 咁就有咩睇咧？海事博物馆系讲咩朝代开始嘅嘢先？ 我解放后咯。 白一红星啊，好大粒，好靓嘅， 系啦，冇错。 咁有啲咩睇啊？ 嗰啲 有直升机啦，有个系咪战舰啊？战舰嘅上盖啦，但系咧就点解咧就装咗落个石屎地嗰度嘅？ 系啦，生锈嘅，咁仲要咧收你1蚊、上船费咁。 喺上船之前咧就好多军服俾你拣噶，嗱可以着上去。 上船只船系喺 个船喺陆地嗰度， 喺陆地上面。 即系同去鲗鱼涌见嗰只水景轮牌喺度差唔多。 类似啦，咁仲要生锈噶啦。 系嗰架飞机嚟嘅应该。 唔系，嗰架船都系生锈嘅啫。 系咁有啲军服俾你可以换下，做下 cosplay 啊咁样啦。 走上船咁啊，然之后咁啊，扮系呢个海军。好撚細隻㗎喎，屌！ 我隻船呢其實就唔係點講咧，得某個部分嘅啫。 我只得個船啊，某個部分。 係啦，係啦。 咁我哋睇到係一隻咩船嚟嘅？其實 唔夠字啊，屌都冇理佢啊，屌。 係冇錯咁啊，當然 有冇啲武器喺上面 嘅？都有嘅，不過都生鏽咁，嗰啲要搞好大力搞先至喐嗰啲咁嘅，嗰啲咁嘅迫擊炮咯嚇。 仲有啲咩睇嘅？ 仲有就係一架點講啊，好滑稽嘅直升機咯。 直升機。 系啦， 有架直升机喺度嘅。 有 关系。咁可能 乜柒都劈晒佢 系啦。嗰时大陆不足南，佢有直升机可能。 咁嗰阵时可能打澎湖列岛嘅时候就用嗰架噶嘛，系咪先？啊，咁入边咧都有个类似博物馆嘅物体嘅，咁入到去咧亦都系一系列嘅，我唔认识嘅过期嘅机关枪啊， 系啦，都系不断啊，即系有啲牌写住请勿捉摸啊，请勿拍摄，但系我哋系无视呢个禁忌嘅，屌 系啦，冇错啦。咁啊，呢、這个小市民咧就要挑战权威啦，咁啊，将只手摆落个捉摸嗰只机关枪度，影幅相先啊，咁样。 咁大概间博物馆有几大间度？ 好卵细间嘅啫， 系嗰条一条走廊嚟嘅啫。 搭唔搭到个太空馆啊？ 吓，好卵细！ 唔好有呢、這个， 唔好有呢个猜想， 唔好有呢、這个，只不过系两个货柜摆咗喺度，跟住你走入去去睇嘅啫。系啦， 咁都要收藏。 哦，咁唔系佢包埋嘅， 包埋啦，一系白玉塔嘅啦，系啦， 系啦。 即系讲白玉塔又咁收你一嚿水，可能多少少就整咗两个货柜你叹下。 冇错啊，咁其实系看门口嗰条友，即系凭票入场啦，嗰条友都系担住口烟咁啊，唔知道算系点嘅款咁啊，搣你张飞咁咯，系 即系有张接等坐喺门口度。 系啦， 佢都着住一件半。似類似軍服嘅物體嘅，係啦，跟住隔離咧就有好大粒星，就寫住八一咁樣啊，即係我哋呢個國家嘅軍隊嘅形象完全喺度表露無遺啦。 呢啲可能已經係離休咗，所以派嚟呢度。 跟住佢咧嚟到一乜踎張一邊攞張票就咁樣就叫我哋過去啦，咁樣係啦。 咁咪冇乜嘢睇嘅，逗留唔好長時間嘅啫。 係啦，咁啊之後我哋當然行程緊密啊，都算撚數啦，屌真係。咁啊，我哋最重要行程就去呢個203高地嘅。 原來真係203好高嘅。 係咩嚟 嘅 咧？ 嗱就咁嘅，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據點，就係當年日本人咁啊佔領咗呢個203高地之後，就向呢、這個。旅顺口咁啊，即系之前我哋咪讲过东鸡冠山嘅，咁啊喺嗰度啊肥咗东鸡冠山先啦，咁啊然之后再肥呢个旅顺口嗰啲舰队啦，咁啊就打赢场。 即系听你咁讲，应该有个高地，有个地理嘅优势都占领咗之后。 嗱，本来咧当年咧就呢、這个吓、日本军咧吓、就想啊占领啊呢、這个日本半岛啦，咁啊打啊旅顺呢度嘅，咁啊呢个东鸡冠山咧系最初打嘅地方。OK。咁啊，条友叫乃木希典吓，咁啊，咁有一个 就乃捻细嘢， 系乃捻细，埋死万几人喺个东冠山嗰度。 喂，唔好讲错名啦。 系乃嘢希典啦，唔知啦，跟住个仔都死埋嘅。OK， 咁啊喺套剧入边咧都系冇表情嘅，唔知点解都可以咁多戏份嘅吓。咁啊，有人写佢系战争英雄又好。 当你搞到乃佬咁大镬，你仲有啲咩表情咧？ 跟住咧，咁啊，因为佢系隶属陆军嘅，啊，就是、陆军嗰阵时候，跟住。就哎呀，戰事未能有順利進展啊，咁啊，海軍嗰邊又屌撚曬鬼啦！哎，唔撚識打仗嘅、啊、陸軍咁樣樣 ，OK， 你梗係佔佢嗰個203高地㗎啦，有乜理由就咁啊，衝上去打咁樣㗎嘛？咁由於咧嗰陣時咧就係、是、呢、這個古代戰爭與現代戰爭交替之間，即係又可以劃戰壕啦，開始有呢種咁嘅打法啦，係啦，咁啊，所以咧就不斷都施壓俾個陸軍啦、啊，咁最終當然啦，如果詳細嘅情況睇翻到劇或者睇翻阿司馬遼太郎嘅作品啦。点样去攻打咧？咁最终就选取一个203高地去攻打呢度啦。 咁其实我哋去揾呢个203高地咧，都花咗唔少功夫嘅。咁啊，博师傅咁啊，即系揸住架的士咁啊，带我哋去啦。 咁嘅地方嘅。 其实听就听过，去就未去过嘅。咁啊，然之后啊，一路咁啊，揾嚟揾去就好奇怪噶。咁啊，我哋见到有路牌系写住系203，唔知咩景区啦。咁啊，但系。跟住条路行又唔撚啱㗎喎，周围问其他的士佬亦都系拗晒头咁样。 我影上高啲低拿啦，咁我学佢口音咁讲啦，咁问多成十几廿次㗎啦。 其实是不是已经系去到咗你唔知 道。唔系嘅，咁今日喺度兜緊嘅时候呢，就无端端呢就见到一个塔嘅有一个碑嘅物体嘅，係啦。 係啦，咁然之后向住嗰个方向行，咁原来嗰啲路牌系错嘅。 通过路牌 其实我哋都唔知道去咗边啦，之后咁我哋终于揾到是应该去到嘅地方啦，向嗰个方向行啦，咁上去啊呢、這个又系收唔知成嚿水咁嘅入场费啦，咁啊每位几多钱啦？90元啊？ 90元系啦， 系啦，咁啊一路揸住架车上到去，上到一半到嘅啫喎，咁啊又要拍低架车啦噃，咁然之后咧就话哦再上去嘅话咧，一系咧就行路。因为佢嗰条山路咧就好狭窄嘅，一系咧就坐佢嗰架咁啊面包车，咁啊又要收你一嚿喎、 系啦，咁系应用 专用面包车嚟。 咁其实应用下先啦，佢嗰度咧由上去个过程咧，喺山脚嗰度咧就大大只字写住203景区咁样嘅吓。咁喺个景区隔咧就有一个好广阔嘅停车场，跟住又大家喺度议论紧啦。咁佢点解要咁广阔嘅停车场咧？究竟有咩用咧？咁样样。咁原来咧问开咧就每年咧到呢个夏季嘅时候咧，就好多旅行团咧嚟呢度嘅瞻仰。 啊，同埋佢系四五月嘅时分咧。是有樱花开的。嗰度是攞嚟赏樱花的。 嗯。咁原理上就是专困日本仔㗎啦，那个地方下。 咁但你落车之后即係拍低咗喺停车场嗰度啦。其实你刚才你讲已经俾咗90蚊一位㗎啦。 係啦，冇错。 咁、okay, 再上去就要坐去嗰啲专用面包车啦。 係啦，咁就一架车一嚿水啫。 喔、哦、佢有好多车摆喺度。 係啦，咁停咗两三架喺度啦，咁然之后咁都焗緊住㗎啦，咁咪。 都洗得到头咯。 系啦，咁再俾啦，咁原来屌你老尾，上去五分钟都唔捻使嘅。 啊，佢车可能好快嘅，咁 样。哦，唔系，都系慢慢嘟嘟嘟嘟嘟咁样，踩单车咁嘅速度嘅啫。 都唔系好远嘅距离啊。 廿 K 啦，唉。 廿 K 就冇，廿 K 就唔远噶啦。 唔系你讲系个速度系嘛？ 你话佢速度二 十 K 到啦，系啊。 行几耐？五分钟。 五分钟到啦。 五分钟咪即系行四五公里到啦，应该。如果你行路嘅话，应该都。 短啲啦，我谂。 哦，唔系，二十 K 行五分钟啊，嗯，得两公里到。 啱啊，差唔多啦，系啦。 差唔多到啦，咁啊，总之 嗱，嗰个斜路唔系好斜，好难行的。 都系斜嘅，咁如果你话行山上去都系比较吃力的。 跟住行到一半咪啊，都几好心嘅，知喺嗰度。嗰、那个就系一个将军死嘅地方啦，咁样咯。 哦，嗰、那个其实即系，其实佢都噏唔出个名，其实就系乃木希典嗰、另外一个仔叫乃木宝典，咁啊就死 Q 咗喺嗰度。 系啦。 咁再上到去，头先你讲话大概应该系五六分钟到上到去啦。 系啦， 我上到去有咩睇嘅？其实 上到去就有个，首先就有个牌喺度写住203高地啦。 跟住仲使俾入场费啊？ 跟住咧啊，个地图都好似几复杂下噶。咁嗰边咧就有个类似啊，唔知咩 3.5 咩炮，我唔记得咗啦。 唔够记得啦，就系嗰支炮啊。 嗰啲系好捻粗嘅，短小精干。 系啦，嗰支炮就肥鸠俄国佬噶啦，当年。咁啊，然之后咧， 咁我上到去就影翻张相嘅，系啦， 咁啊，然之后隔篱咧又有碌柱，咁啊又纪念啊当年啊啲阵亡嘅烈士咁上下啦。 但系嗰碌烈士系俄国烈士啊， 系 日本烈士。 日本烈士，当然啦，咁由于系纪念日本烈士啦，所有嘅字都俾人抹走咗噶啦。 系啦，系涂污咗咁上下啦，咁啊擦咗， 类似碌洋具咁噶啦，又系 再写翻啲字上去。 冇嘅 ，OK。 苍井空。 咁当然啦，隔篱有呢个咩旅游景区啊，卖嘢啦吓。 卖咩啊？咁去嗰度？ 哦，卖下啲纪念品啦，啲咩熊猫啊，成咁上下嘅嘢啦。咁然之后有啲 T 恤啊，写住203啊，咁够样嘅嘢咯。咁啊，收你一嚿水嗰啲咁嘅 T 恤咯。 但如果你咁样讲，嗰、那个高地都系佢都系打，即系喺嗰个高地都系占据，之后都系打人嘅啫。 系啦， 佢打唔揾到船嘅嘛，应该。 打到嘅， 打到嘅， 即系佢架时有大炮喺嗰度嘅。 系啦，冇错。 佢就係佔據咗嗰個高地，跟住就喺嗰度 set 啲大炮嚟打翻去東雞觀山嗰邊。咁、哦、所以成場戰爭先至可以贏咗另外外軍撤退 嘅， 係啦， 非常重要 逆轉性嘅， 即係明治維新咧最重要嘅一場戰役，基本上就係嗰度噶啦。 咁聽你咁樣講，你嗰上到去由你去到你逗留影埋相都唔需要半個鐘頭。 其实都系噶，因为上到去一片灰蒙蒙咁样，其实乜柒都睇唔到，然之后全部都系啲树啊咁样，咁算点咧？ 因为上到大帽山 系啦， 唔系嘅，我就有探险精神啲嘅，走咗落去观察下佢嗰啲咁嘅营地啊，佢 都系嗰啲咁啦， 系啊，战壕啊，不过都系佢个牌写住嘅就都系依稀见到啲轮廓咁啦，因为都好难到好不堪噶啦，咁样样吓。 咁去完之后又落翻山啦，系咪？ 系啦，冇错。 咁你落翻山，跟住又上翻自己嘅车。咁我成日维持系几点钟到咧？ 当其时都差唔多去到四点噶啦， 即系个天开始黑噶啦。 有啲开始落山 啊，仲兜去睇嗰个咩俄军胜利纪念塔咯。 哦，那个系经过咁啊，到此一游影张相咁嘅啫。咁啊，然之后咁啊，我哋啊趁时间即系闯穿，咁啊都知道啊，佢好快啊，即系啲地方都收噶啦嘛。咁去呢个关东军司令部。 系啦，关东军司令部 系喺边度嘅？ 好近嘅啫，原来 好近，好近。 咁啊，完之后咁去呢、這个咁啊，谂住啊入场啊参观下，咁啊当年啊即系日本人啊点样欺凌我哋啊嗰啲咁嘅鸠嘢啦。 佢嗰个司令本嗰个建筑应该都唔细旧噶嘛。 都系噶，其实佢另外即系呢个司令部，其实即系除咗个博物馆之外，另外一忽咧都系好似系俾呢个唔知公安局定乜鸠嘢咁啊占据咗。 做咗派出所。 系啊。 又唔係派出所嘅，類似係啲軍事重地啦，總之係軍隊嘅重地啦。 唔知係公安定係解放軍嗰啲咁嘅，總之有個部門喺嗰度咁樣啦。 係啦，咁其實發現嗰個建築物咧都係外牆係黃色嘅，都比較有呢、這個即係舊上海嘅味道啦，即係我哋睇上海灘嗰啲咁嘅情況啦 嚇。係用石啊定木定咩起嘅？係用咩起噶？那個建築係用咩起 的？ 哦，應該大理石啩。 大理石，但係有幾多層高？ 去到嘅时候发都有 三层， 系三层， 系啦，最上嗰层咧就系档案管理嘅，唔俾我哋上去嘅， 系啦， 哦，即仲系一个禁区嚟嘅， 类似啦。 问到，哎呀，嗱临啦，咁啊就嚟啊闩门啦，咁 所以俾人费噶呢度， 呢个就唔使啦， 反而系咁嘅咧。 反而系呢、這个咧就可能系唔知系真系政府自己佢嘅经营定点啦，咁啊仲要个安全检查啊成咁样添，咁啊但系唔使收钱喎，咁啊但系当然个管啊有啲骑呢嘅，一上到去咧就有咩罪孽之师关东军咁样， 其实周围有啲咩壁画都系点样样啊，都唔系壁画噶啦，嗰啲有啲展板嘅物体咧就围住嘅，系啦，咁啊令到咧嗰啲。设计就非常之怪嘅，衬唔到嘅嗰度嗰个建筑物入边嘅。 咁啊，然之后啲展品啊，又系啦，埲墙咧都系啲唔知喺网上 download 嗰啲图片啊，咁啊起晒格啊，剩嗰啲咁嘅款嘅，咁啊，然之后 下边有冇啲文字说明嘅咧？ 都有嘅，其实都系啲教科书嘅即系内容咁。 其实里边嗰啲相外啲文字系想说明啲乜嘢嘅咧？ 我都系当年日本人啊，点样残暴啊，点样迫害呢个中国人啊，咁上下啦。 佢嗰时喺嗰度唔系打中国人噶嘛？ 关东军都系打呢个中国人嘅， 但嗰单嘢系讲打俄国噶嘛？ 啊，唔系， 关东军已经系之后再撤啦， 已经系讲紧 即系佢赢咗，系啦，1937年， 即系已经系一个插咗旗之后起落噶。 918事变之后插旗， 即系嗰日就一个指挥总部嚟嘅。 指挥总部点样样成立一个满洲国嘅指挥总部嚟嘅？咁啊，去到嘅时候咁又喺个玻璃柜，咁当然啦，除咗啲展板之外咧就。始终都叫做重要嘅历史嘅建筑物啦，吓入边都有唔少嘅当年日军用嘅打字机啊，吓收音机啊，即系好古典嗰啲，好大部嗰啲咧， 木造嗰啲，好大旧嗰啲系嘛？ 系啦，即系你望落去咧，以为系一部唔知咩机械嘅，咁其实系一部计数机嚟嘅，系啦，同埋一啲好古典嘅相机啊咁样，咁都叫。有啲叫睇头嘅，咁好过之前。 有啲看点， 有个货柜系啦。 有啲看点，仲系唔使收钱嘅添。 系冇错吓，咁啊个建筑物个内拢都叫 OK 啊，好骨子啊，叫证明当年日本人都系呢个非常之注重嘅建筑咁。 我哋唔会日本人好少搞呢啲豆腐渣工程嘅，应该就 咁日本人做嘢咁认真就搞豆腐渣工程，系会切腹嘅 OK 啊，我相信系啦。 O K， 咁去完呢个景点，跟住应该都 我隔篱都仲有一个喎，叫旅顺博物馆。咁啊，其实嗰个馆咧本身又系当年日本人起落正落嚟嘅建筑物啦。咁啊， 而家改建咗，变咗做博物馆咁样。 系啦，冇错。咁啊，我哋都姑且啊去参观下咁样啦。咁啊，同样地，咁啊又唔使收钱嘅。咁啊入到去，咁啊有啲咁嘅所谓咁啊唔知啊喺地底唔知发掘嗰啲咩铜钱啊啲湿沟嗰啲 唔系，其实佢好全面嘅，你唔好讲落去咁。佢由呢个史前开始， 咩青铜器咁样， 跟住到白银，跟住到呢个石铁，跟住黄金咁样讲落嚟嘅。只不过咧唔知点解冇说明嘅，全部都冇年份考究嘅，都唔知嗰件嘢咧，譬如佢讲緊一个叫景係喇，好似係玉器嘅物体啦，佢寫个年份居然系呢就呢、這个1644至到1901咁样，即係成300年 ,ok, 咁样佢觉得可以咁样寫落嚟嘅，咁又冇话出处喺边度㗎喎。 又冇话边个朝代嘅货币。 咁我哋入到去呢就唔好太欣赏嗰啲文物嘅，因为对于呢超过1000年以前嘅嘢呢都系好半信半疑嘅 ,ok, 咁但係而家入面嗰个建筑物嘅内容都几靓嘅，咁同埋啲 唔使开灯啦，你都可以都几 个透光， 透光即 系采光唔错嘅，我知 系啦，冇错系啦， 都系啲环保嘅元素里边嘅。 咁当然啦，咁嗰座嘢咁都系日治时期留低。 啊，我记得啦，好似诶关东军攞嚟唔知咧宴会亲朋啊，成嗰啲咁嘅宴会场所嚟嘅嗰度。 系啊，即系跳舞啊咁样啦。 我知系 club house 嚟嘅。 系啦，冇错。 啊，通常嗰啲你见啲电影咪好多啲陆军海军着住军服喺度开 party 攞住 碗天地 咁样， 不过个顶系一个玻璃天窗嚟嘅咁样。 玻璃天窗系啊系嘅，不过就唔系即系点讲咧，半透光咁咯，半透光咁咯吓。咁啊，唔知点解入边咧就行下就见到啲死尸喺度嘅。 咦，佢技术几先进喎？如果你大型啲地方，佢冬天会落雪。如果你整个玻璃嘅顶或者有部分系玻璃嘅， 一部分啦，一部分。 咁佢都要解决呢、這个。如果冬天落雪，啲雪会积噶嘛，佢都要搵人铲雪或者要融啲雪噶嘛，唔系个天花会冧噶嘛。 系咁，嗰啲工作人员都好得闲嘅啫，平时铲下雪我谂冇乜问题嘅，都喺度玩紧手机、 哦。我意思系唔系讲而家，系佢嗰个起落，如果佢可以起咁嘅建筑咧，其实可能佢个建筑个技术都应该有翻咁上下。 系当年都系呢个参访呢个西洋嘅建筑嘅，咁日本人呢、這个， 头先你话下下会见到死尸系咩意思？ 哦，嗰、那个死尸咧， 木乃伊， 木乃伊系啦， 木乃伊都有， 系啊， 系咩年代？ 嗱，其实都系好无厘头嘅，就唔知话新疆定乜 Q 嘢嘅木乃伊，但系就唔知点解会喺东北嘅博物馆系摆喺度， 系咪惊唔够嘢摆，执啲嘢落去？ 唔知系咪当年啊博书记啲政绩啦？ 唔系噶，好耐噶啦，听讲话嗰个， 因为八几年嘅时候已经摆咗喺博物馆度啦， 就摆落去就呢、這个我记得汉朝啊，唔系汉朝，系呢个五代十国嘅时候系啦，咁啊。咁有两个木乃伊啊，男女咁样咯，咁解构翻，好似我哋啲李郑屋咁样，喺度讲佢翻当年系点样样吓，佢生活咁样咯，吓啲图片咁啊，咁啊好注重噶，咁我哋咧就影相嘅时候咧，就有啲服务员就 唔可以影，唔可以影相，唔可以着闪光灯，唔可以着闪光灯啫，应该就， 其实佢都唔俾影相噶吓。 咁去完呢度之后，我谂都去到五点零钟啦，应该睇埋都 系啦。我去到大概四点半到啦，因为佢个馆都系四点半就闩嘅。咁啊，呢个时间其实阿博师傅啊都要交更，因为我哋系朝头早差唔多九点钟嘅时候咁啊， 佢都陪你玩到四点几啦，已经 系啊。咁啊，都要翻去 啦。佢都开心嘅 系啦。咁啊，然之后就车我哋翻去啦。咁啊，回途嘅时候咁反而系好多偈倾嘅。咁啊，回途嘅时候咁啊，讲翻啊。即系佢对于日本人啊，点样崇敬啊，即系成个大连啊，所有建设啊，日本人啊，一手一脚啊，踏出嚟啊，有乜又成啊咁啦，咁啊又讲佢嘅当年，原来佢哋即系东北咧，本身咧系冇乜汉人嘅，系大概系百零年前嘅时候咧，闯关东咁啊，先移入啲汉人嘅啫，佢嘅爸爸都系三岁嘅时候，咁啊，佢阿爷咁啊带埋佢，咁啊，闯关东，咁啊，由山东去到呢、這个大连嘅。 啊，去点解嗰时要去嗰度？因为嗰度 因为搵唔到食啊，即系喺北方嘅时候 去大连就会好啲嘅。 系啦，即系东北系即系都冇乜人开拓，咁啊好多北方嘅汉人啦，咁啊就会即系去东北闯一闯，咁啊即系起码有田种下成咁样先啦，咁啊佢。佢哋嘅家族都系喺嗰个年代咁，系即系跟埋过去。 即系某程度上，佢而家主力嗰啲人口都系啲移民入去嘅人。 系啦，其实都系主要系河北啊、山东啊、山西一带嘅。咁所以其实实际上咧，系冇真正话东北嘅即系原住民咯。 嗯， 咁即系其实都系靠，可能系靠日俄呢啲占领咗之后，带动当地嘅经济。 其实当年呢个政策系多多少少就系因为日本或者俄罗斯想占据呢个东北嘅时候，清朝先放啲汉人去，即系叫做洗民实边，咁即系大家斗人多嘅啫。 我哋睇边个沟边个啦，系嘛？ 系啦，冇错。咁啊，最后中国人嘅繁殖能力系比较强嘅，咁啊，最后赢咗嘅。 明白。仲有咩阿博师傅同你有一个交流嘅咧？ 都系啲阿博希来嗰啲咩？啲苏州屎啊，呢样嗰样啦， 嗰条桥嘅，嗰条 轻轨，我哋咧一路沿途咧，其实系见到有一条咧喺度动紧工嘅铁路啦，叫做即系轻轨铁路。咁啊，但系咧， 轻轨嘅意思即系喺地面嘅嘛，定系 喺架空嘅。 我即系好似台湾嗰啲捷运咁样。 系啦，冇错。咁啊，但系咧，其实成条由 旅顺嗰边又起咗，然之后大连嗰边又起咗，中间有一段呢就无啦啦呢就冇撚咗㗎喎。咁据阿博师傅所讲呢，就係话起起下突然间发觉钱唔够，所以停咗工冇起到。 系几多年之前嘅事？ 都系近呢两三年嘅事嚟嘅。 咁系哦，咁系边个主政嗰时话要起嘅？都 哦，呢个都系唔系好清楚啦，真系。 哦，其实明白。咁我哋呢一次嚟到呢度先啦，下一次再翻嚟啦。OK。